录音合成梁和之，监制秦小天，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 歌手陆更虚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。北京故事广播，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